却抱不到，没有地球太阳还是会绕会绕，没有理由我也能自己走掉，是我说了太多就成真不了，也许时间是一种解压解药，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。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，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，就算放开但能不能你没收我的爱，当作我最后才明 世界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每天都是一出

谁亦能可一可，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，但别要选出色一个，好尽气离去不可。怀内能躲一躲，力度与温度差不多，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，但我享受这寂寞。可以说走，一早已拼命退后，想过放手，但未能够。怪你过分美丽，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，仿佛心人无穷无底，终于花光心计，信念也都枯萎。怪我过分着迷，换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，一想起你如此精细，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。谁亦能可一可，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，但别要选出色一个，耗尽气离去不可。怀内能躲一躲，力度与温度差不多，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，但我享受这折磨。可以说走，一早已拼命退后，想过放手，但未能够。怪你过分美丽，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，仿佛心人无穷无底，终于花光心计，信念也都枯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3:00，吃过午饭了，不要马上就工作，给自己的胃一个休息的时间吧。我是潘玮柏， 欢迎致电摩尔龙， 乌江南京。